锵锵三人行，这个为了顺应民意啊，昨天晚上我们都做了点功课，是吧？就是《琅琊榜》哎，因为什么？我本来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小说、网络小说我更没有看过。但是呢，莫名其妙的，在我那个微博后头啊，很多人就最近老在说你们为什么不讲讲《琅琊榜》？说你讲讲《琅琊榜》吧。于是呢，我这就是说，咱们就看一下。听说昨天夜里徐老师看到凌晨一点， 我看到两点的名言完，因为我自己后来又去搜索了多几集。 而且这个说这个徐老师在这个微博里还问了一下，说这个你们觉得《琅琊榜》好看吗？据说最妙的一个跟帖，你知道吗？徐老师，我们都帮你看了，最妙的一个跟帖说没有《锵锵三人行》好看。 对，马屁拍的。 常听过这样，常有这样的跟帖， 是吧？ 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说， 哎，徐老师昨天被我逼迫啊，连看了五六集，是不是？ 对，我看了五六集。 因为太多，说是什么网络的，中国才多少人口啊？说60亿人看了。那个刺吧，是不是他？ 吓死我！60亿是地球人口？ 不会吧？ 那是地球人口？ 那就胡说了，那就胡说。 肯定 我怎么脑子里有个什么网络点击什么60亿，我有这么一个数字概念。 我就是我自己没有主动看，但我朋友圈里不断的有人在说这个事儿，也是，还有人我说说你看了没有，特别好看什么，就是你没看也会听过他的传说， 完全应该作为你胎教的一部分内容，是吗？昨天孩子陪着你一块看了两集， 看到两点钟啊，你说我一个孕妇这么晚睡觉，就是因为看这个东西， 那真不 应该，真的而且看我刚跟你说嘛，我看那个片花的时候，哎呦，我觉得那造型还真是电到我嘞，那个特别儒雅的那种造型很漂亮啊。 你喜欢看吗？ 我觉得看两集还行，但我是会觉得你要把50多集都追完，我有点担心我的时间不够。但是看一看还是觉得。 他们说是前面的不大好看，所以要忍受前面的，后面才会更好看。但你必须前面先要忍受，就这样。 那徐老师，你忍了一晚上，现在可以发泄一下。 我最近有个问题，就是说一直吃，常吃薯片。 我以为你说最近吃素了啊，吃素。 我就是看电视的时候，看球赛，看什么时候，我就忍不住吃薯片。我突然发现薯片挺好吃的 ，couch potato， 就是对对对，就这个东西。 发吃薯片。 我心里明明知道它不是最高雅的食品，它不像红酒啊，或者是这种啊，你品红酒这种比较高雅的，它也不是最。重要的食品，它不像吃饭。 你要在火星上，不就只能靠薯片活着？ 那它也不能跟吃饭比，而且晚上吃其实没好处。可是我最近就停不下来，就吃薯片。 你是想说《琅琊榜》就是薯片？ 对。 你觉得对健康没好处？ 对我来说哈，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连续剧哈。假如要我看哈，我真的很开心，就想吃薯片一样。就是好处是没啥好处，但是就是很消磨时间，很开心。你不要我去动脑筋去想它是一个电视剧啊，是一个文艺啊什么，那就比较累。就好像你去想薯片里边有多少的这个卡路里啊，它对身体怎么样，对血糖胆固醇怎么样，那就痛苦了吧。你就吃薯片就好吃啊。就是我现在看球的时候，我常常想人生活多少年啊，我又去拿一包薯片来吃。 好，我估计我要是代表这个《琅琊榜》的这个粉丝，听了你这个评论呢，我们会说你啊跟这个电视剧有隔，就是王国维说的，他还是隔，就是啊。 哎，你呢？ 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两集啊，我的这个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说我就是一开头我看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一下子我说，因为我先他们告诉我年轻人爱看征服90后，知道多少人的 是吗？90后、 对啊，就是年轻人们爱看。然后呢，我也想了解了解，因为我没有背景，国产剧我几乎不看，所以呢，我就也是想了解一下啊。结果我这一看，给我看晕了，你知道吗？我说现在这电视剧这个节奏都这么快吗？我天哪！我说这家伙跟抽风的似的。唰，这个，而且很多特效，你知道吗？哗哗哗哗，我说怎么这么快？然后你知道我马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不对，我说这是，我说我老了，我说难道说我真的老了，跟不上现在这个年轻人了吗？哎，你就不服，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吗？我瞬间把这个大脑调整到高能模式，我全神贯注的我就看， 你这是娱乐？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太快，我都费解看不懂，但是我这样高能模式之后哗我看下来居然 看懂， 看懂了，一直看到片尾，这个字幕一上来21分钟片花，我看的 哦，你这样 你搞了半天看了一片花， 他们那个网上给我发来的那个说写着第一集， 人写了片花两个字了， 片花长达21分钟，他骗， 怪不得节奏你跟不上。 对，然后我还觉得特别这个沮丧，我说现在可能这年轻人太节奏太快了， 你 但是竟然我跟你说， 对，竟然你看懂， 无比集中，我就哎，我全看懂了。 等于是什么？就是把50包薯片放在一个高压锅里炖成一疙瘩，居然还吞下去了。 对，我就说哎呀，这还说明我还不那么还能跟得上今天年轻人的反应，结果一看反应太快了，21分钟片花，他这个现在都时髦宣传片剪21分钟，我收到的那个 他就等于把50几集的内容都告诉你了。 差不多， 我大体明白了， 剧透了， 这也就说明我的领悟能力。 但我 虽然我没看过小说，但我就看他这21分钟片花，基本上我 知道吗？但我比你更强，我用快进模式把21分钟片花看完了， 你还是快进是吧？你看的那 你们这种， 你看的第一集也是片花， 是，我知道。 你们这种才叫糟蹋呢。 我 这个薯片这种东西啊，就要慢慢吃，慢慢吃的，你不能把它这么。变压缩饼干就不行了，你们这样 不是？我是想赶紧知道后面什么事儿， 知道后面事你就没乐趣了。连续剧就得慢慢的跟着它的节奏， 这就慢性自杀。 对，你就得放松，你就投降，你就跟着它的节奏，这么慢慢的白日梦嘛。你们这是在糟蹋了，糟蹋了，蛮好的娱乐。我是不往下面看的，我是慢慢的往下面。 你那么快进，看到最后小孩有没有踢你？ 有，一直在踢。我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过去看，我就大概想。知道怎么回事？ 他发给我那个链接，那个第一集呀、啊，也是40多分钟。为什么我发生这个误会啊？后来我反复呢，我就怎么看不懂啊？最后我发现呢，他这个第一集是21分钟的片花放了2遍，40多分钟，弄得我呀。 宋鑫那个我打不开，所以我是规规矩矩看电视的。 对，你是老老实实看下来。 我觉得这狼牙棒的 狼牙棒没错，这狼牙棒怎么样？ 节奏很慢，真的电视剧节奏很慢。 觉得我们三个人跟他都有隔，我估计是不是？ 啊？ 我说是不是听我们这样说，觉得我们跟他都有隔？其实 我没有隔，因为呢，当你知道他的来由，你就能够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徐老师，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团队弄的呢？ 北平无战事，我都看了。 那个导演呢，叫孔笙和李雪。好，然后呢，你只要看第一个镜头，琅琊阁那个阁主的发型，你就知道这个是给年轻人看的，或者说他意淫，不要意淫吧， 就是看漫画看得多的， 要服务年轻人，因为这是漫画那种，而且呢，偶像剧，你发现没有？偶像剧里边古代人的帅哥的发型，这儿都得漂亮溜儿。 那男主角呢，我以前看过他一电视剧， 他好多电视剧 叫神话，穿越的，就他是现代人穿越到了这个秦始皇的那个时候，还认识这个刘邦啊，什么张良啊，什么就这么一个脸，我所以一看哎挺熟悉的。 那我昨天还学会了一个词，我还真的孤陋寡闻，叫架空历史剧。 对， 知道啊，就我以前真不知道什么叫架空历史剧。原来他就是根本不讲具体的这个背景，他就编嘛，对吧？他不，但其实他还是讲了一个朝代，而且呢，他虽然是架空，就是好像随便你想，但细节做的特别的 清晰。他骨子里呢不是历史剧，他骨子里还是武侠片。还是武侠片，真正的。 但他打戏不多的，哎， 打戏虽然不多， 但是 其实还是一个武侠片的模式，还是江湖跟皇宫的这个斗争。我越看越体会到那个陈平原那本书啊写得好。陈平原那本书的名字，第一，他的书名就叫《千古文人侠客梦》。他说所有的侠客梦啊，其实是文人的梦。我一看昨天那个片子，我就太明白了。你看看，这是真是文人的梦啊！ 文人都得带点咳嗽， 哎， 有点 咳嗽 才好， 身体面不太好。人在江湖上，外面有一点势力，但是王朝皇宫最高的事情都是他们来决定的哦。你要搞清楚，他权力之大哈，他们可以，而且他们立的一套这个榜啊，这套标准啊，远高于皇庭。 哎呦，那就等于是黑社会在制定游戏规则。 哎，他也不是黑社会， 江湖 他也不是 黑社会了。 哎，怎么能这样说？他里边是很知识分子的， 他里边这个你看着很讲财 神，谁说黑社会没知识了？ 江湖上本来就有一号叫剑客，他不是拿剑的那个剑，是健康的那个剑嘛，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功夫特别高，但是以德服人，然后能够拢，就是有很多人为他来效命，这种叫剑客。他是讲究， 就是这个侠客的东西是文人的梦啊。那里边那个状态，那太做文人在那个时代那太开心了。你想想看，你在专门的山上有这么一个榜，全社会都要遵照你这个榜，朝廷里边两大派摆不平，要请你来，而且到你这里来求个计还得付钱，看到没有？咔啦啦啦啦开关，你说现在咱政治上有什么事情还会到、 不是 到少林寺来 这等于是盖洛普民意咨询中心是吧？ 不， 它是一个咨询机构。 等于是 智库，它是智库， 智库， 对，等于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跟少林寺的相结合， 对，也相当于今天的某种这个社会智库。 对， 八零后的女作家啊，这个普通的打工人啊，这个梦想啊，太代表老百姓，我们中国人民的愿望了，哎，所以我看到，我觉得这薯片太好。 哦，你认为这个海燕有点政治企图是吗？ 不是，他呢就是他想象， 他 想象大家喜欢这样的东西，结果他想象的是对的。你看网上有这么高的点击率，现在电视剧有这么多人看，就是说他制造的这个公众梦制造的很成功，这个成功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迎合了很多人内心的需求。 我觉得大家没想那么多， 对，大家 就是大家都想看斗争。 徐老师，这真是徐老师，就是文革他怎么混过来的？这是典型的阴谋家、野心家，你知道吗？反哎， 咱们从狼， 狼牙榜 上下来的。 狼牙棒，你的狼牙棒理论，你给我们发挥一下。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说，大家都说他好，是因为他好像脱离了过去那种宫廷斗争，有一些这个什么理想主义。我倒没有看到太多理想主义，我也没看出太多。 宫廷斗争都还在吗？对 不 对？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他刚才说是什么剧来着？ 武侠， 武侠剧。我觉得是个偶像剧。 我觉得是个谍战剧。 偶像剧，你讲的不是文艺的类型，你讲的是商业演出制作模式。 这不是他，你能意识到啊？他们这些人在干一件什么事儿？他就是要用正剧的这个方法。要拍一个偶像剧，因为现在谁都要年轻观众，就是谁都要解决一个 问题，颜值，颜值， 对，年轻观众要看我们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说比较火呀。一个特征是网络特别火的小说，先抓这个，因为光这个网络小说的粉丝就很众多， 它有基础， 有基础，有基础，然后再弄呢就是这种美颜值， 对， 这个帅哥男神搞点这个，年轻人不是好这口吗？但是呢，偶像剧我虽然没有看过，可是我也看过几眼，那都是往虚了拍，拍了特虚。但是他呢是用这类似于正剧的这个结构方式，甚至是对细节的这个考究讲究。其实咱们看美剧的胃口啊，你们跟他们在跟我说，说是您说这玩意儿多考究，我因为没有对国剧了解的背景，所以我也就哈哈了，就是是很认真。 跟你跟什么比了？ 对，我认为就是，其实我看了，我完全同意这个剧的导演，就是孔笙和李雪，他们自我的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们就说，他们觉得这个电视剧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发挥正常的一个电视剧。 但你觉得他会像你爱看的那个《权力的游戏》那一类吗？ 差远了。不是，不能这么说。 暴露了， 先 挖了个坑，我给他挖了一个坑。 枪，不，来王八嘴，来王八嘴。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真话。 哎，咱们可以看看几个剧照啊，这个就说他们多么考究。你看脑袋上戴的还真是个玉，虽然是不是特别贵的玉啊，但也挺好看。然后这个衣服领子正确了，正确的这个诱人啊。然后这个其他剧都是错的嘛，你再看下边，就说这个衣服还是有所本的，根据中国古代的汉服，就是因为它是虚设了一个历史嘛， 架空嘛，所以你哪个朝代不对，他就说他不是这个朝代。 哎，对对对， 但人家还挺考究。 而且比如说这个拍戏的时候有专门的这个礼仪老师啊，就是该行什么礼啊，怎么磕头啊，怎么这个稽首啊，好像都是还挺讲究。而且呢，哎，这我都是替他电视剧那一方这么来说了。他们认为这东西赢在哪儿呢？ 就是为什么要叫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说我没有看国剧的这个背景啊，要叫我觉得就是像他导演说的，是一个各方面都发挥正常的一个电视剧，说但是他要 结果让我们惊讶， 但是他没有这么样的火呢，他就会说是什么个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说是价值观，说是啊，你看啊，这里边有种，你比如说啊，咱们见过那个什么，据说这个有一个大秦王朝，我也没看过，说是也挺好。当年汉武大帝陈宝国演那个也挺有影响。再有就是那个康熙，不是 雍正王朝，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康熙皇帝 二月河的雍正王朝。 这些东西啊，你看出来没有？是中老年的趣味，就是哎，看看这些个阴谋诡计啊，政治斗争。还有呢，就后来出现了一种这个宫斗，这宫斗， 甄嬛， 哎，甄嬛 推向了最高潮 啊，争风吃醋，一帮女人争风吃醋，就觉得这个怎么情怀比较 low， 这老这么看情怀比较 low， 所以他们感觉自个儿啊是把一种中华价值观，比如说讲的还是这个匡扶正义啊、侠义情怀呀、兄弟情义啊等等，把这个价值观好像输入到这个故事里边，但是又呈现出以一个精致偶像剧的一个外壳啊。 武侠小说的三大主题，那也是陈平原总结，我不能略人之美。第一是平不平，就是说看到路见不平，打抱不平。第二是立功名，就是为了皇朝做事情。它里边那平不平，他一上来就讲了嘛，那个傻乎乎的王子，对不对？他要扶另外一个。那个立功名，你看他要辅佐，他要等于做诸葛亮的事业，但是归根结底能够撑得起一个长篇武侠的是报恩仇，只有报恩仇的故事才能一直写下去，他你看的越看到后面其实是一个恩仇，是一个是一个红二代多年的冤仇啊，这个多年的冤仇， 他是被称为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 你们看那个 志愿军，志愿军之子是吧？ 是 志愿军， 红色的火的这个军队的儿子， 说就给徐老师带沟里去了。 他被称为就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嘛，就是怎么样变容，然后去复仇。 你说 没有，我就说这个价值观，这个我反正看到，可能我看的也短，因为我是快进模式看的。我看到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特别能让我觉得他超越其他剧的有价值观的，就你所谓兄弟情义，在网上不是都被调侃成是激情四射吗？就大家都还是带着娱乐的这种眼光来看，我没有觉得他有超越其他的情怀太多。 就是说实在的，也可能是太先声夺人了，我觉得是挺好吧，是不错吧，但是没有到他们吹的那个程度，说火。 但是其实真的是非常值得研究。 对， 如果说一个社会里边最最流行的、最多人看的这个电视剧，它正好是反映了这个观看人群的 兴趣、 平均文化水准跟价值观跟大家共同的白日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代表了中国目前的平均的，无论是价值观、审美趣味跟技术要求跟都代表了，就好像《权力的游戏》代表了目前西方世界、欧美的一个平均水准， 就是最大公约数。 对， 就等于说是你就可以通过《琅琊榜》了解到现在这个 年轻人或者大部分人想什么， 观众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我们都爱看嘛。那最大公约数就集中在这里边的各项颜值里边了， 对， 是吧？ 中国现在这个影视剧作品最着急的一件事情，不就是说没有可输出的价值观嘛？然后中国的这个电影作品出去，其实好，就我在那个国外的时候，就我问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们看韩剧比看中国的剧更能够去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韩剧它是讲现代的事情多，现代生活。你哪怕在中东那种跟他文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哎，他们愿意看韩剧。中国呢，他往外输的都是这种古装剧多一些，好像不一定能够很契合。 当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放过一个巴西的电视剧，讲一个什么 一个 女奴，恨不得2000多集呢，我记得。没完没了，哎呦，就我当时我有个印象，就巴西人爱拍这种超长电视剧，好，就一个大脑门，那女的一个大脑门，你没印象吗？ 没印象。 我记得有个剧叫《诽谤》，还有 巴西还是 女奴名字。 我觉得我们先别操心，我们输出价值观。中国自己的市场这么大，随便一火钱就一大堆了嘛，对不对？捉妖记啊什么什么，中国现在自己的市场这么大。 我觉得是不用操心，现在满足内需，我们拉动内需， 哎， 拉动内 需。他们就是说这个胡歌呀，现在火的一塌糊涂，就是说那个胡歌现在有几个火的，就是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呢还是男神。 人家82年的。挺小的， 哎呦，82年的现在都快进养老院了，知道吗？就是哈，要说有个叫胡歌的，还有个叫霍建华的，还有个叫谁来着？你看我就忘了， 叫窦文涛的， 我当他们叔啊，反正仨就是说这个男神，哎，现在女观众的兴趣，我觉得明显在主宰一切。 我刚才不是就很含蓄的说了吗？我就是胡歌刚一出来在片头的时候，我还被电了一下，就觉得真的很好看呢、啊。是你他这个颜值，现在不光是女的看，男的都看吗？ 啊？ 男的也看这个颜值，你不觉得吗？你还是觉得女的看得多是吧？ 对，女的看得多。 对啊， 我觉得你不能忽视女观众的这个兴趣。现在做电视节目的哈，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徐老师不要老讲政治，你知道吗？今天我觉得这挺没辙的，就是说，特别火的节目，你注意看啊，如果没有女的爱看你这个节目，你就悬了，那只有新闻时政了。但是你比如说，所有咱就说《康熙来了》或者是什么《奇葩说》或者什么啊，男观众当然是很好的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啊，要争取女观众。如果女观众不爱听你说话呀，您呢、哎、基本上就靠边站。 女的好色是一直有的，我觉得，但是过去可能女人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去好这口。 对， 现在我们都有消费能力、哎、 很多女的喜欢看你锵锵三人行了， 你看 对，人家也喜欢大叔。 你这女的就是色本身，你们这儿最火热的就是你的颜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假如我们也拍一部戏像权力的游戏这样，就是说我们从文学的角度，不是政治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权力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好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个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复杂，虽然它也是架空的，但是它的人性变得非常复杂。那假如有这么一个戏在中国演的话，很可能就没有琅琊榜这么受欢迎，会不会？按照你们刚才说法，因为中国人喜欢价值观要光明一点，要善恶分明一点。琅琊榜在我看来是你两三集一看哈，那个里边的人一出来哈，你马上知道他是好还是不好。 对， 在权力游戏你看了几季你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 纸牌屋 你不能用，纸牌屋也是比较， 也没好人啊，我觉得 对，纸牌屋是都是坏的。 嗯， 但是权力游戏不一样，你里边的人你没办法用好还是不好来形容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戏呢，琅琊榜呢，你很快就知道了，你音乐啊脸相就可以看出来。 对， 那是不是像我的问题是，是不是像中国的观众最大多数的观众，他们不会接受像权力游戏这么一种对人性刻画的戏的？就好像红楼梦这样的戏，如果拍成大的剧，大家是不接受。 不是，你看现实你就知道嘛。 嗯， 权力的游戏现在中国观众也能看到，那当然没有看琅琊榜的人多呀。 对， 但是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平均值啊，最大公约数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琅琊榜这个他们也说，就是说哎，好像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剧里边的角色呀， 嗯，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好像你都不讨厌他。 嗯， 这就至少说呀，所以我为什么说他还是长，你看他北平无战事拍的，我觉得在性格深度上啊，在人性的这种深度上其实是比琅琊榜更接近真实的。 对， 但是呢，对不起，那很可能是中年人的趣味。但是琅琊榜呢，他呢有了这么一些人性的发掘，有阴谋，有什么，可是呢我就觉得他呈现出来的是让最大公约数的观众啊赏心悦目的。哎，看这么一个帅哥，而且这个胡歌这个演员选的也合适，选的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是多少年前，10年前遭遇车祸，脸上缝了100多针， 所以他那个双眼皮有点就是被像被撞破了、 哦、他真的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所以有篇文章就是叫胡歌的失与得，什么10年前被夺走的终将会还给他，这个人就是沉寂了10年眼睛。